清风吹飘雪，渐后鞋踏破路湿透，再看遍远远青山吹飞水，曾独对冰消瘦，听见那渺渺世间轻飘送。人独无恋依奔，一心把思绪抛却似虚如真，心愿内旧梦复浮沉，一心把生关死别宇宙同饮，焉知那笑眼藏泪印，丝丝点点计算，偏偏相差太远，兜兜转转化作共断尘缘，纷纷扰扰作假，春宵暖暖变卦，真真假假，是非苦恩怨怨是假。世间轻飘送，黄昏人独无恋依奔，一心把思绪抛却似虚如真，心愿内旧梦复浮沉，一心把心关死劫与酒同饮，焉知那笑眼藏泪印，计算偏偏相差太远，兜兜转转化作断断尘缘，纷纷扰扰作假，春宵暖暖变卦，真真假假，花色向街看花，丝丝点点计算偏偏相差太远，兜兜转转化作断断尘缘，纷纷扰扰作假，春宵暖暖变卦，真真假假，花色向街看花，丝丝点点计算，偏偏相差太远。 Thank you.

微笑，那就是我，那就是我，那就是我。我思念故乡的炊烟，小路上赶集的牛车，哦，妈妈，如果有一只竹笛向你吹响，那就是我，那就是我，那就是我。我思

记一直不透，消失的无影无踪，谁在你身边，有谁度过了怎样的黑夜。于是我的思绪一直跳动，一心定从无到有，担心你不懂拒绝，做错事让自己后悔。我给你我的信赖，全部的爱，却把你宠坏，只因为我的人生到现在还愿意相信爱。给你我的信赖，全部的爱，只想你明白，聪明的你应该不难发现，我一直在忍耐和等待。由于你的年纪还在做梦，很多事你不会懂，不清楚感情的世界，爱一个人有多珍贵。于是我学会了原地不动，享受着秋天的风，任凭你为所欲为，把美好的记忆撕毁。我给你我的信赖，全部的爱，却把你宠坏，只因为我的人生到现在还愿意相信爱。给你我的信赖，全部的爱，只想你明白，聪明的你应该不难发现，我一直在忍耐和等待。我给你我的信赖，全部的爱，却把你宠坏，只因为我的人生到现在还愿意相信爱。给你我的信赖，全部的爱，只想你明白，聪明的你应该不难发现，我一直在忍耐和等待。

想你一秒钟，回忆有多重，在飘呀飘的人海中，谁亮过我的寂寞，爱你一秒钟，我却不回头，你不要说那东西没什么用，请相信有的人不怕痛。请问你要的爱情样子像什么？是永远还是玫瑰一般另一朵？你没拒绝过，但也没说你爱我。请问我们的记忆它有几公克？那摸不着的重量让我很快乐，还是困难的或努力过，时间却什么也不说。想你一秒钟， 能让有情作，为你做 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，

爱多爱，人得一周赶路，怎么说也不能有耽误。穿梭了云间以后，飞越了太平洋后，你在哪里？前一些后又要往哪飞？声炫耀，我累了你却不知道、哦、你不懂超人飞，超人偶尔也会流眼泪。 太平洋哦，你

有自己为自己喝彩，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。 坚强也是脆弱，忘记你的 爱的父母，再会吧。斗阵的朋友，过时啊。我要来去台北打拼，听人讲什么好康。 已失，愿一天心中再重蹈。曾经的一个你，曾经的一个我，曾经的相处过。回忆中的你笑，回忆中的你说，回忆中爱哭的我。 相信你就是我的唯一，忘记思考生命其他的路径，不知不觉深陷爱的浓雾里，竟然抱着我的视线已经渐渐不清晰。于是我就这样茫然失去了你的踪迹，翻开地图竟是过去一堆没用的足迹。爱的方向找不到，我在你心中还剩多少，我的肩能让你靠，只要你记得回来就好。外面世界超有闹，你要小心照顾自己好，这风雨不能再捉到，请你千万保重好不好。曾经相信只是我的唯一，忘记思考生命其他的路径，不知不觉深陷爱的浓雾里，竟然发觉我的视线已经渐渐不清晰。于是我就这样茫然失去了你的踪迹，翻开地图竟是过去一堆没用的足迹。爱的方向找不到，我在你心中还剩多少，我的肩能让你靠，只要你记得回。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冰洋，祝大家新春快乐，今年好运连连，惊喜不断。